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。两位高僧问爱虎人呢，哎呀，二虎说你们来的正好，今天是群雄荟萃，大破七星楼啊，他们请了位高人叫公世良去破楼去了。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，转身就赶奔三仙观，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。爱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，这样吧，爱虎韩天景给带路，白云生和卢真留下，仍然搞这个接待，家没人哪行啊。所以他们老少三十来人齐了身了。其实爱虎啊也虎不愣登的，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，他也找不着，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头有印象。所以爱五爷和韩天你就领他们转啊转啊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。其实他们早来了，真要是倒退两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，他们还不至于上公世良的当，这叫阴差阳错。等到三仙观扑空了，以夏虽然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，没在家。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，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，就怒闯三仙观，碰上九个人，这九人号称南海的九强。咱不是老说吗，什么一仙的二圣啊，三道士四绝呀、啊、五虎啊六剑呐、啊、七贤呐、啊、八怪呀、啊、九强十的魔呀、啊、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。金灯大剑也不白给，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九强看管。这九强已经杀了，有人偷袭三千官，这还了得。这爷儿九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的，迎面正遇着二位罗汉。可这九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，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，他们是亲弟兄。这两位也够毛愣的，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，有多大的本领。这两位头脑一热，率领九强跟两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。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，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，曾给你信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吗，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，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，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，不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，回头望过你走，从来没曾恨不过，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终极是折磨，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， 被我杀了你错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，